慢。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转多云，预计最高气温10度左右，午后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做好防火的工作，并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1到10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北京时间11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说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不期而遇的，我们经常会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这本书呢叫做《进阶成为快速升职加薪的少数人》。这本书的作者呢很特别，我一会儿让他做个自我介绍。但是在做自我介绍之前，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他呢曾经也有过职场当中的困惑。在黄金期，职场黄金期的时候，他跑到国外去进修，错过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职场晋升。后来在30+之后，他幡然醒悟，于是开始人生当中新的职业规划，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也被称为职场参谋长，同时也是企业创始人。非常懂得老板的心里到底想什么，于是就出版了这本书，叫做《进阶成为快速升职加薪的少数人》。而且这个人最特别之处是在于，他把他们家的小保姆培养成了雅思的老师，是不是 很厉害，把自己家的小保姆培养成了雅思老师，而且在这本书当中他非常实诚的，我用了一个词叫实诚的，来分享了晋升职场必备的36个常识，而这些常识是经常会被我们忽略，没有人会告诉你的，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些原则潜规则偷偷的通过这本书告诉了你。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让这位这位非常神奇的作者来做个介绍，来做个介绍吧，杨老师。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个其实年龄越大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越紧张，因为觉得哇好长的经历，到底说哪一段。简单说呢，我觉得我的工作呢就是职场的心理哈，有这么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钱在哪儿。 嗯， 因为我是那种74年出生的那个农村孩子。我觉得从小到就是这个阶段的那个结束的时候啊，就觉得少跟我谈别的，前途在哪儿？当然这个前途就是那个钱。 对。 考大学的专业也报的是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就觉得这个感觉有钱的味道。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我就为了300多块钱就能跳一次槽。 哦。 就是哪儿有钱我就去哪儿。然后这种感觉一直很兴奋，因为你多赚300，多赚300，多赚300，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一个孩子来讲，都是很兴奋的。 嗯， 好，那么一直到我就接近30岁的时候，实际上那年是28，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是21岁就大学毕业， 哦， 所以到28的时候已经做妈妈了， 哦， 然后呢，已经度过了人生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向前看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摔得很惨。 嗯， 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没有赚到我应赚的钱，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一段，就是我在新东方做尽职调查的时候，我选择离职了。 新东方在那个年代，你28岁的时候应该是00几年吧？ 对对对， 是最火的时候。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学校的事儿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哦， 你给我10000块钱，我就干10000块钱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去关注大局啊，社会发生什么。然后我记得大家都在谈说，哎，尽职调查了。然后我说有我的事儿吗？别人说没有你的事儿。我觉得这就和我无关。其实如果有一点常识的话，你在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公司在做尽职调查，这就是上市的前兆。 嗯，没错。 我应该去了解一下这是什么。 对， 如果有常识的话，我不可能走。 所以你是。当时就是真的是稀里糊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那个在这之前的状态就是爱自己。 嗯， 就是一个人从小哈，就是婴儿的时候呢，他最爱自己了，他吃喝拉撒他要叫的。然后一直到20多岁，我觉得我的状态就是我就应该爱自己啊。 对，爱自己也没有错呀。 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就应该赚钱啊。但实际上后来我到后来有过其他的人生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你特别爱自己，只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忽略周围的很多应该注意的事情，从而使你爱不了自己了。就是我觉得我实际上选择被开除的，因为我所在的那个是新东方的分公司。 哦， 分公司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走。 嗯， 给你20000块钱，总之呢是给你2个月的薪酬，我那时候1月1万嘛。 哦， 给你补偿金，然后你拿钱走人，或者说呢你留下来。我当时没，因为我觉得哎，那我反正我要换一个工作，我要出国啊。 嗯， 我觉得这多好啊，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真的就去看一看了。结果我回来的时候，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吗，其他的人上市拿了1000多万，当时的1000多万就够一辈子的了。 对没错，那个时候的新东方多少人想挤进去啊，多少人想捞这笔金啊。 对， 结果那个时候你出去了。 我们选择了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职场的一个阶段，就是特别关注自己。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到30多岁还在这个状态。 其实我特别了解这个，或者特别理解杨老师。杨老师的全名叫杨翠仙。 对。 仙是先进的仙。 对。 我们都说哈，先人一步啊。但是杨老师呢真的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先人一步，然后尝试到了这个，哎，尝试到了各种坑，各种苦果啊，然后来讲给我们听。其实我觉得通过杨老师刚刚讲的这一段经历，有一个体会。其实我觉得爱自己是没有错的，关注自己的感受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关注自己的角度是什么，或者说你到底要什么，你热爱的是什么。其实很多人，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功的人士总在说我们要去找到 你最热爱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你最赚钱的事情。 对对对对， 说其实赚钱是一个捎带手的事情。比如说前两天中信有一本书特别火，叫做原则啊、这是世界最大的这个桥水，这个叫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啊，对冲基金创始人，上千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总裁，他来到中国讲课，他说为什么写这本书，他说首先说到原则，对我来说，我是也是一个相当于农村小孩，一步一步走上了这个富豪福布斯排行榜，前五十，全球前五十的富豪，走到这个位置。他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不是指的是钱，我从来不把赚钱当做我要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而是我要知道什么是对我来说最有价值、最热爱的事情。 对 对 对， 我觉得杨老师其实就是用他的亲身经历啊示范了一下，就当你真的就是觉得我爱自己，最重要的是我要让自己有物质上的快乐，我要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向前看啊，这件事情原来并不是正确的。 对对，就是但是年轻人呢，当你跟他讲说啊你要爱这个社会啊，你要爱别人呢， 他们会觉得你很虚， 他觉得你太扯淡了你这是干嘛，你想要压榨我吗、嗯、你想要给我奴役我吗，就这种的。那我觉得这是第一阶段哈，就是28岁到31、32岁，我觉得大概用3-4年的时间吧，我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被开除了2次了。就是在新东方的那个时候我选择了被开除，但是原来在之前的耐克公司的时候我是真的被开除，就是因为有60%左右的员工呢都一次性被解雇了。然后呢那我也被解雇了。我28岁，就是当我意识到哇我错失了那么大一笔财富的时候，实际上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思。那我连带着捎带手又把原来在耐克的那段经历回顾起来了，其实我就意识到我原来犯了很多的错误。我在耐克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单位应该能赚钱吧，而我忽略了就是我是不是适合那个单位。就我又没有任何的体育特长。我就是那种，就我小的时候因为还几乎吃不饱呢，就是凑合能吃饱。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叫做吃饱了老实待着，要不然一蹦一会儿就饿了。所以我是那种就是天生不是很爱运动的人，可是我为了自私的目的，我为了说我想赚钱，进了这样一个狂热爱体育的一个公司，我觉得我是一个骗子。 对，因为你并不热爱这件事情，你只是因为它能够赚钱，所以我去到这家公司。 对，就最终呢，如果你特别爱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最后你就爱不了自己了。然后这是第一阶段，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爱自己。 没错没错，到后面这个阶段我会给大家讲，就是我怎么样认为是最大的爱自己哈。然后28岁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也没有理解到底什么是赚钱的正确的路，我只是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绝对不能再这么不专注了。因为我其实我在之前干过太多的事情了，又在做过翻译，然后在饼干厂又做过助理，然后又卖过鞋子，然后又在毕业短短的几年时间，然后又做了这个律师的助理，又做了出国咨询，做了好多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说也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总之未来的3年我绝不要再动了。我就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别无选择，我也不知道我爱不爱这个事儿，但是 anyway 你别无选择了，你必须好好把它干了。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是在新东方重新应聘成了一个老师，我从国外回来了。最好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应聘新东方当老师，我应聘了3次才成。好，然后在新东方做老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点忘了自己了，我觉得反正这个事儿我得干3年，我如果不爱他，我如果不想好好干，我坚持不了3年。那个时候呢，我就对学生特别好，我觉得我是我见过的对学生最好的老师。 你是你见过的对学生最好的老师？ 真的是这样，就什么事儿都给他们干。比方说我当时讲的一个课叫面试英语。那这个课你知道太杂了，比方说学生的化妆，我也要看，我很着急，我说你这样你去面试不行的，你穿什么衣服？我就跟孩子的妈一模一样。然后我上课如果用1个小时的时间，平均每一个孩子占用我的额外的不给钱的这个时间，至少要占到2个小时。 哇！ 他们的每一个简历我都一个一个改，你想到那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因为新东方学生本身就多。 对对， 我当时其实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但是呢，我想我已经没得选了，因为这个事儿我要干3年。 对，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 的心态就是我爱我自己，同时我爱我的学生。 嗯， 我为什么要爱我自己和爱我的学生呢？因为我觉得我要跟他们一起混三年。 嗯，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这三年打死我也不换工作了。 嗯， 这是第二个阶段。 哦， 但是这个第二阶段之后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嗯， 我是不是要接着往下讲？ 对， 嗯，就是我是全五分的老师。 全五分就是， 全五分呢就是新东方的课程是满分是五分嘛。 嗯， 就是在这一门课上面，因为我还讲其他的课，在这一门课上面我是创了奇迹的。 嗯， 全五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扣我任何的零点一的分数。 哦， 其他的课我能讲到四点九就已经很累了。 嗯， 那么这个课是全五，就学生都觉得说这个老师太好了，就有点不可思议。嗯，很多人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们的孩子都五六岁了， 嗯， 还跟我保持联系，然后发展的非常好，然后经常跟我说，老师老师快买这个股票，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做各种， 嗯， 就是已经是总监的级别了。 哦， 就那个时候那种感情，我觉得这个阶段呢，我是属于就是我很爱孩子，但是我经常也不平衡。 嗯， 我觉得哎呀天哪，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又没人给我钱。 嗯， 但是这个三年之后 总是在跟钱较劲。 我是较劲的。 嗯， 可是呢我一想，我说如果我再不好好干，嗯，我又会掉到原来的坑里，我某一天可能又会被开除。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是爱我自己，爱同学，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这个那个。 嗯， 然后2007年呢，就其实我这个时候做老师就6-7年了。 嗯， 然后从我转变心态的时候就过了3-4年，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学生的资料太多了，加起来可能得有3尺1米高。 嗯， 有一个女孩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叫刘佩，然后她说啊，老师你这么多材料，你写一本书吧。我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意识的，其实我原来没有职业规划的意识。嗯，我说啊，我说我写书你们看吗？然后学生说看呢，啊，看呢，啊，然后这个女孩就帮我做编辑，跟我一块编辑，后来又帮我联系出版。嗯，那后来新东方就同意出版了。 哦， 但是呢给的稿酬很低，因为他们觉得中文的书在新东方是卖不好的。我当时也觉得说哎，管他呢，反正能出就行。 对， 这本书一出一个月就是畅销书排行榜的社科类的，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就上榜了。 哇，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而且我看你书里写当时的那个排行榜的跟谁相提并论呢，好像是跟几个特别大佬级的啊，是吧？ 啊，对。 嗯， 对，因为社科类的排行榜是很难很难进的。 嗯，没错，跟于老师还有徐小平老师这些大佬啊， 对， 这个， 对对对， 感觉都是同一个层级，因为他们的书一出肯定是前一二名。 对，嗯，对对对对对，徐老师是我跟于老师不是很熟，因为他没有做我的直线老板。 嗯， 徐老师呢是做我的直接的上司，直接的 boss，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 嗯， 我觉得是特别，是我此生最崇拜的人了。 徐小平老师， 对对对。嗯，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Tracy 你是我的70%，我觉得支撑了我一辈子直到今天。 哦， 因为我当时跟他一块做培训。 嗯， 他听完了之后笑了，徐老师那种笑就是哈哈哈那种的。 嗯， 然后他说啊，你有我的70%，我因为我太崇拜他了。 嗯， 我觉得我有他30%我就很开心了。嗯，他说有他的70%我就特别棒。 嗯，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 从这本书开始就开挂了。 开挂了。 嗯，你的人生 就自 此不同了。 对对对，就是你原来种了那么多的爱进去，就是你付出了那么多，当时都没有果子的。 嗯， 因为学生刚毕业也不会说过来老师我给你点钱。 嗯， 他们最多请我吃个饭你知道吧。 对， 然后请我吃个麻辣烫也不是什么好饭。好，那么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的所有的付出竟然都开花结果了。 嗯， 那么多的学生主动的跟我说，老师你过来， 嗯， 我来帮你卖。有一个，因为我当时在广州， 嗯， 有一个10个人的孩子的团队就拉着小推车到我的地方， 嗯， 就拉着几十本书到他们的学校去卖。 哇， 就那样把这本书就生生的推成了社科类的那个第一名， 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哇，你可想而知啊，其实 前三名 其实我觉得这个翠仙的这个经历说明什么。嗯，就是你认为你可能并不爱你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我又要给每一个孩子改简历， 对， 我又要去给每个孩子平均花至少不花钱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我还劝一个孩子点掉他这边的痣，哇， 哦， 劝了3个星期，因为他妈妈就说一定说那个痣是有幸运的。 哦， 他又要进，那个孩子特别聪明，他要进那个麦肯锡。 嗯， 就是一个咨询公司。 哦，我知道麦肯锡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 我说这个真不行。 嗯， 我说再找风水先生再看一下，点掉了会怎么样。 嗯，我太逗了啊，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桥段。所以呢其实他会发现原来他误打误撞真正感兴趣和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就是这份事情，其实 对 也最适合做这份事情。 没错，嗯，没错，我觉得就是在 年轻人哈，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在你还没有把你的心肝肺都扒出来放进里头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爱他。 对， 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没有结果，就是你，我经常说三年为期，三年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你就豁出去了，你当活雷锋。三年之后，如果结的那个果你尝了一下，你觉得是酸的，好了，不干了。但是我此生无悔了。那么如果三年之后结的那个果你尝一下说太好吃了，其实就成了。我原来没想到，我觉得我不是很爱做老师。我原来觉得我不爱做老师，我要创业，我要做买卖，我要做生意，我是那种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书给了我一个 title， 就是畅销书排行榜。 对， 然后就有媒体，比方说像咱们这样的那个广播台，就会请我做节目。中央电视台，还有智联招聘，还有广播台。那我身上就多了很多的光环。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收到了，就是别人介绍我去上海交大做客座教授。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打错了吧，因为我是本科。然后去的那个学校呢，又是上海交大的那个，就是顶尖的那个叫高级金融学院，是他们的最牛的，就跟北大的光华学院一样。我就认为一定是打错了，后来他们说没打错，就是要找你。然后去了，然后我特别记得清楚啊，他们说你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不值，就是 I don't deserve it，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们太高了，而我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尽管我是名校的本科生啊，但我觉得我怎么能去，我怎么能去那么好的学校去跟哈佛毕业的博士一块做教授呢？所以合同我也没看，钱多少我也没管，去讲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职业生涯开挂了，然后我也是全力以赴的去教，然后站住了脚。再后来呢，就是长江商学院，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又通知我去上课。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一切都值了。但是一切的原点就在于我最初那三年无条件的爱那帮孩子，才带来了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这个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我这辈子钱够用了。因为那个时候做老师一年就有100万， 对， 我就觉得啊，真的够用了，够花了，就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哈，就咱们每次在听别人经历的时候，今天为什么一上来要让杨老师讲这么多他个人的经历，其实我们能总结出很多书里的这些干货。 没错， 比如说刚刚杨老师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在付出的时候想到回报这件事儿。 对 啊，而且他并没有，大家会想啊，三年的时间我用三年我的青春多浪费啊，我如果现在28岁我就30多岁了， 对， 这三年是一个实验期，我哪有这个成本。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杨老师在30岁之前走了那么多弯路，可以说他比他的同龄人，就是当时奋斗在一个岗位上的同龄人，可能有些时候是落后的。 真的落后了。 或者是对。 对。 然后但是他30岁之后，当他用这三年尝试了一个新的突破和转变之后，他的人生就是开挂的。 对。 他在最后的结果也许比他们还要快。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皮筋儿。就是拉拉拉拉到最后就是忍了三年，当时我就觉得说我豁出去了，我就忍三年，然后就啪一下弹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任何的付出都是有回报，而且那个回报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从32、33岁以后就进入了我人生，在我认为哈，就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最好的阶段，而且将来不会再变了。就是我真正的明白了很多别人所说的道理，就像很多特别伟大的人，他们经常说的是你要做一件有情怀的事， 对， 你 要做 一个对全人类有意义的事。我特别年轻的时候觉得 好 扯淡吧，骗我们吧。但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对的了。 刚刚杨老师其实讲到了很多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啊，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也觉得哇，杨老师的经历好丰富，哎呀，太想知道这本书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干货。刚刚说到了，公司没有告诉你的36个常识又是什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进阶》啊，成为快速升职加薪的少数人。刚刚杨老师所说的所有的故事，在他书当中都会展现出来，而且他会在每一章当中着重以他个人的经验为主来讲述。那首先第一章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啊，也是当年杨老师曾经走过的坑，迈过的坑啊，叫做如何判断自己更适合哪份工作。诶，这个时候杨老师其实以一种叫什么，就是非常科学的方式做了一个叫红点黑点。 是吧？ 没错 啊，解释一下什么是找红点，什么是找黑点。 嗯，红点其实就是你的优点，你的特长，它包括主观的，也包括客观的。举个例子，一个山东的小女孩，她父母是做纺织工厂的，那么她的一个红点就是她与生俱来，她拥有服装业的资源。 嗯， 她拥有童，因为她爸妈做童装的，她拥有那个很多淘宝店主的联系方式，这就是客观上的优势。那主观上的呢？我经常说，前面那个叫回顾十年找红点。那他现在18岁，要大学要报考这个专业。我说，那么要从他8岁至18岁，家里人和周围的老师朋友和他自己坐在一块儿，每个人快速的想，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他有哪些点是很明显超越他的同龄人的？ 嗯，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如果说实在没办法找出来超越同龄人的，那么就找相对超越的。 嗯， 那比方说上个月我见的那个女孩，她学习也一般，然后体育也一般，各方面都一般。后来家长突然说，诶，我们家孩子有个外号叫张妈。 嗯， 就是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妈。那么这就是她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红点，就是她天性爱关注别人。 嗯， 所以那么这个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回顾往昔，他的红点是他的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他有特别强的亲和力。 嗯， 然后那么这个东西和红点结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人应该选的大学专业，以及应该将来做的这个工作。而黑点呢，很显然就是从回顾过去十年，比方说他这个小女孩8岁至18岁， 嗯， 她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那比方说他们家认为她学习应该是排前面的30%的，但是她最努力也只能占到居中。 嗯， 那么他们家说，哦，我们家孩子要考研考研考研。我说这个孩子肯定不适合考研的。 嗯， 考研的人应该是学习上面一直是居前的。 嗯， 你天生就有学术研究能力，你再去考研。 对。 那么你是善于跟人打交道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将来最适合做管理，可以加入家族企业去做管理的工作，那就好了。 嗯， 所以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找工作和选大学的专业要回头看你过去的红点，不要去问说，诶，现在金融行业有前途吗？诶，现在做电视广播有前途， 那我要不要去加入这个行业？也许你不适合，真正通过你的个性和你的潜意识或者你的潜力来选择你的职业。 对，任何行业360行没有没前途的。 嗯， 你适合的才是最有前途的。所以红点黑点指的是回顾过去。 对，而且其实杨老师在书里也说到了最后一点，要坚持。就一旦按照了这个红点黑点的法则，选择了自己的喜欢的工作或者是特别适合的工作，就要专注的坚持走下去。 对， 遇到诱惑不动摇，遇到困难不退缩，才会比别人更加的快速升职，在职场当中崭露头角。这是很多年轻人犯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这是怎么讲呢？就是人类有一种天性。 嗯， 你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天性。我们的天性当中有懒惰， 嗯， 有好逸恶劳，有贪婪，就是你特别容易受到诱惑。比方说好好的一个男孩坐着出租车司机呢，别人就跟他说，哎，来来来卖保险吧。 嗯， 然后他卖着保险很困难，然后别人说来来来做传销吧。就是你会由于你天性的人的一种劣根， 嗯， 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缺点在职场上暴露出来。 对， 那么你怎么办呢？我后来的一个在我看来是诀窍，我就说好，此生要有一个3年的意识。 嗯， 这3年不管你爱与不爱， 嗯， 你要把你的心肝肺全放在这事儿上面，你要做到不能再好之后再做判断。 嗯， 比方说一个人22岁毕业，你就拿出3年又如何呢？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比方说开出租或者是卖保险，这3年当中你卖保险的时候，你就把每一个你见过的人当成你的亲妈去卖。 嗯， 如果3年之后你一无所成，或者是你大有所成但是你不喜欢 OK， 那个时候再换。 嗯， 所以这是我经常讲的，我说一定要3年。职场上的3年其实就是4季的一个轮回，春夏秋冬，春天你去播种，你不要去判断这个苗怎么样，只有到秋天这个苗的果实出来了，你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心得体会。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哈，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说哎呦，杨老师其实这些方法非常接地气。其实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红点黑点真的是杨老师在实践过程当中帮助了很多人逆袭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放到第一章来讲。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讲到一个案例，就是逆袭成为雅思老师的露露，这就是你家的小保姆。 对 对, 对， 来讲讲这一段，太经典了。 其实他到我家的时候特别小，因为刚初中毕业。但是呢，这个孩子我觉得他略微的比其他的孩子多了个心眼儿。 嗯， 农村当时出来打工的孩子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学美容美发。 嗯。 第二个呢是进饭店当服务员。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路径。第三个是当小保姆。 嗯嗯。 这个孩子没有急着给自己定位。 嗯。 他说其实我什么也不懂。 嗯。 那我至少应该知道我的人生有哪些选择可能适合我再去做。所以我想找个好人家。 嗯。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在托人找这个保姆人家的时候呢，他其实做了一道筛选。当时他就跟他的那个就是从城里回来打工那些人说，他说如果能给我找一个老师的家里那是最好的。 嗯， 没想到就找到我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小事儿，但是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 没错 啊，他到了我家，然后那么后面的我觉得就顺理成章了。我是我这个时候就处于那种疯狂热爱学生的那个阶段， 对英语老师， 然后讲面试英语，我就说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职业规划。 哦， 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可以做涉外保姆， 嗯， 你大概能挣2000，在我家的时候挣六七百块钱。哦，然后我说第二个呢，你可以做销售，因为这个孩子很大方。 嗯，哦， 我说呢，那还有呢，我说我都不敢想，也许你把英语学好了，将来可以教少儿英语。 哇！ 但是当时我觉得这玩意儿就太不靠谱了。 对，你当时觉得教少儿英语这件事情都 已经太不靠谱了， 对他来说都是人生逆袭了。 对 对, 对。 结果人家现在是雅思老师，还自己开了学校， 对，对， 还在北京买了房子， 没错，而且很快要去英国读研究生。 对。这件事就更不靠谱了。 没错没错， 就是你觉得天哪，怎么会，大家也会觉得太好奇了，这个孩子到底他抓住了哪些原则法则哈？ 我觉得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两个字，见识。 嗯， 就是不要去说我是三线城市的一个家长，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就挺懂的，然后呢我的孩子的老师就挺懂的，我们就帮孩子选个专业。 嗯， 我建议所有的人一定要扩大你的见识。 嗯， 实际上一个人你所看到的世界有多大，你才能够决定你选的那条路，对不对？ 对， 我经常讲哈，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素质挺好的，他说啊，我到底要选什么工作？我说来，我跟你说一些名词，比方说 P2P，嗯，然后买手，什么奢侈品心理学，我说这些你都懂吗？ 嗯， 他说什么东西？买手、猪手、扒手，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买手。因为是我老家的，我跟你说是农村的孩子嘛。那个 什么东西， 对对对，什么东西， 嗯， 什么 P2P。 嗯， 我说你看哈，这个世界里头有什么选择你是不知道的。 没错， 你怎么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呢？ 嗯， 所以我说你要玩命的扩大视野。 没错， 职场上的书这么多，买来看。 嗯， 谁能骗你几个钱呢？一本书10块20块的，你买电子书也没多少钱。我说你买它10本，你把这个360行现在都有什么， 嗯， 你起码要知道都是什么，你才能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否则的话呢，我老家的那些孩子第一选择永远是公务员。 嗯，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 他们总觉得公务员，你包括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我们老家的很多的亲戚朋友的小孩跟我一样同龄人，大学毕业都要考公务员。 对， 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要考公务员？哇，公务员是铁饭碗呀。 啊，对对， 公务员意味着以后你的人生就是非常顺利的，然后无忧无虑。 你能嫁个好人家，女孩子说，哎，你能嫁个好人家。 你看，通过这个经历就知道了，就是不要以为你认为的对，你认为的正确就是正确。这个是经常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的父母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是。 其实对，其实这个红点黑点为什么一定要用很长的篇幅来说呢？这个红点黑点，我觉得哎呀，杨老师真是天生的老师啊，我特别有感触。因为这本书当中讲到的不仅是小保姆逆袭，还有一个叫做被离婚的阔太太。 哦， 这个我觉得对现在很多的已经结过婚的男性女性来说，尤其是一些女性全职太太，我们都看过去年特别热的一部电视剧吧。 对对对，我的前半生是吧？ 对，我的前半生。哦，大家都觉得罗子君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没错没错， 我不要做罗子君啊，我要做一个独立这个上进的女性。 对， 但是这个阔太太其实也告诉你了同样的一个法则。 对， 用红点黑点的方式。 对, 对, 对，就是你看上去你没什么红点，但实际上本身你在那个工作当中，你了解有钱人的心理，你了解有钱人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很大的红点。 嗯， 所以我经常 跟所有的人讲，我说如果你漂亮，请你一定要把你的漂亮用起来。 嗯， 如果你漂亮，那么你来跟我竞争老师岗位。比方说我们在广播上面去讲，我说 OK，那你未必能拼得过我。但是如果你去这个需要露出你的整体形象的，那么你就会比我有优势。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红点都用上。其实我是不排斥家里的关系网的，它也是你的红点之一。你的容貌、你的身高、你的各方面都是你的红点，综合把它用起来。你主观上看你的红点，另外呢，客观上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我就是经常讲哈，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要听我说，因为我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经过我呢，我手上经过几万个学生的案例，还有我书里可能就讲了有几百个案例，我说我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图画给你，然后你再找别人看，你就会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你看到有300条路，你自己肯定能琢磨出来一条相对不错的。如果你眼前只有3条路，进银行，去做公务员，考研，那就你知道吗，300条路和3条路，最终你的选择的正确率，那肯定是你看到的更多，选择的会更准。 那就是说，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被离婚的阔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因为老公在外面做生意，自己成了一个留守妈妈。 对。 那因此呢，就是两个人就产生了这个情感的问题啊，然后后来呢，离婚了之后，其实也没有分到多少财产， 对， 住了地下室，就是罗子君这个形象，对。但是最后呢，然后这个杨老师在书里就分析了一下他的红点是什么， 对， 他能做什么， 对 啊，然后呢，也实现了人生的开挂，这是说到了这个被离婚的阔太太红点和黑点。杨老师在每一章当中还搞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我们经常看一些职场规划类的书，基本都是帮你捋清或者帮你讲一些大道理啊，讲完之后让你啊搞明白了啊，我醍醐灌顶啊，行，我就开始实践了。杨老师不是，杨老师有一个课外练习啊，叫练习题解答。 对对对， 这个挺特别的啊，这是怎么想到的？ 我其实我所有的，我写了两本书嘛，我觉得就是两个字，见识。其实年轻人特别不愿意听老家伙们告诉他 what is right， 什么是对的。 对， 即使他渺渺茫茫觉得你是对的，但是他也想要走自己的路。 对， 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讲，你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是请你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是你应该知道 ABCDEF都是什么。然后你告诉我说 OK， 我认为 B 和 D 可能适合我。所以我举这么多题目就是想告诉他们 OK， 这就是活生生的在你之前可能比你大一岁大两岁的人他们走过来的路。你看一看这些案例，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都会成为你的见识。你看到了以后，要么你就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或者说哇塞，你看他掉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坑，我可不能掉到那个坑里去。所以就是我觉得见识呢是年轻人成功的根本，我个人不认为是勤奋和聪明， 没错， 是见识， 也不是学历，也 不是学历，这更不是了。 对， 看我这个本科生能到那个去当教授你说这就简直是和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杨老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引申一下，因为前段时间刚看了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企业家360的这个创始人啊周鸿祎啊、自传，叫做颠覆者。当时我记得那场新闻发布会我也去到现场，当时刘强东跟周鸿祎在对谈讲颠覆者，因为他们俩其实都是颠覆者。周鸿祎就说他为什么会颠覆，因为父母都是搞技术的工程师类型的啊，就是研究那种测绘的这种测绘局的这种就是专业人士，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性格。周鸿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然后喜欢挑战的颠覆性的人格。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就去分析他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他就是有见识。什么叫见识？在很小的时候，孩子们看书基本都看的是儿童书啊、漫画书、武打这个小说。但是周鸿祎当时看的是计算机编程，看的是就是当时比尔盖茨在90年代最火的时候，发明了很多就是计算机程序里的一些新的应用。然后呢，当时他就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候的计算机电脑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非常普及。那个时候中国只有在上学的时候计算机课里才能够真正触摸到计算机。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用他上的那个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就开始在书里把书里的很多东西应用到他的这个实操当中。 太好玩了，就打开他另外一扇窗。后来就订那个当时在美国，然后引进叫那个少年杂志，然后里面就有就是新的这个计算机编程的一些新的发明，他就每期都订，每期都订，这样的话家里就有一摞了，他就会。虽然说他是在一个二三线的小城市，但他的思维已经跟着这个就是时代在发展，他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见识， 对 啊， 对， 这就是其实是杨老师说的见识， 没错没错。 咱们再说刘强东，刘强东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微信转发啊，一个小视频，就说他给老家宿迁捐了1000多万，干嘛？搞云计算中心，因为他要让农村的孩子们，因为现在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大学特别好的重点大学基本很少有农村来的孩子，都是至少是就是二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以上的啊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发现我去人大捐的钱都花不出去，说因为孩子们不需要啊，说为什么？后来就发现很多孩子原地踏步在老家务农，或者说是在老家做一份安稳的工作就 OK 了。他没有更多的见识，怎么办？那我就要让他们有见识，怎么样让他们有见识？因为刘强东就是一个，他因为考了人大，来到了北京，才发现，他发现原来我老家和北京差距这么大，至少这个差距能有10年20年的差距，人的见识也是如此， 对，对， 所以才会有京东，才有后来的成就。所以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人士，你看到他的经历，看到他的过往，或者看到他的成就，不要只是去羡慕他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改变人生的。 没错， 就是刚刚杨老师说的，我首先最重要的，我要有见识，有了见识我才能够知道我的红点和我的黑点， 对， 我才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我的职业规划当中， 对 啊，这是说到的是红点和黑点， 对对对。其实我特别想加一个哈，就是因为很多家长跟我聊天在谈到孩子的教育嘛，大多数家长都是说干这个干那个，什么考研然后当老师，就好像家长就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我经常跟他说哈，我说你看哈，你的孩子在为了高考这个考试之前，至少得做1米高的卷子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量的刷题？就是因为我们要在题上面有见识。所有的家长都认为这事儿太对了，我就应该为了高考而刷题。我为什么这本书里设了那么多练习题？我说你为什么职场这个是比高考还重要的考试吧？这个考试比职场还大，可是呢，孩子们去裸考就是我们没有那样一种课程，老师说来，今天我跟你们分析20个职场上的人他们的案例，而且他们不是特别的伟人，他们就是从咱们学校毕业的那些人，就是这么多孩子和家长都让允许这个青年这个年轻人去裸考，从来不去做练习题，不去分析他们别人是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那你说如果一个孩子高考裸考他能考好吗？这个概率就太低了， 没错。 所以我特别的希望能填补一下这个空白，我想让所有的人在就业之前至少不要裸考，咱们做300道题型嘛，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设了练习题。 对，所以这个练习题其实是帮助你去习惯一套思维模式，转换思维模式是个很难的事情，通过练习你才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 对， 因为时间的有限哈，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今天要把很多干货传递给听众朋友。这本书第3章我印象很深刻，里边讲到了有一点啊，要把这一点拿出来一定要单独说，就是怎样向领导提出请求更容易被批准。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职场人士很好奇啊，也非常的想要通过杨老师取经啊。 其实不光是像领导，我觉得是像所有的人。之所以起领导的这个呢，因为大家都认为向领导提要求是最难的。那所以我就说怎么样向领导提要求。Anyway, 其实向任何人提要求都一样的。第一个呢，我经常讲，我说好简单的一件事情，开门要见山。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开门见山说那怎么合适呢？我要首先给领导送小礼物，然后首先要对铺垫一下，要给领导寒暄一下呀，经常搞点什么啊，就。是的，很多人是陷入这个误区。 就讲小细节哈，比方说别人找我做事情，他可能想让我给他看个简历，然后他就会在微信上说你好，然后没了，然后在吗？没了，然后说忙吗？没了，然后说啊我好喜欢你，已经4句话了 啊，或者说哪天我们喝个茶吧，喝个咖啡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对对对对对，你那个滴滴滴滴滴不停的响，结果还不出正事儿，我经常觉得恼火极了。 所以呢，就是先把正事儿说了，而且呢，就是一次性的要把它说出来。我经常说，现在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你的沟通方式不是面谈了，而是改成微信了，所以要养成习惯，一次性的在一条微信上把所有的你想说的话说清楚。 其实杨老师，你知道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哈，包括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就是。你说我呢，如果开门见山的跟杨老师就认识一两次，加了微信也不熟，我跟他提要求，你说他能答应我吗？ 特别好的问题。 嗯， 先提，因为这一点呢可以减少对别人时间的浪费。我们先做到第一点哈。开门见山之后，第二步肯定是什么呀？你要说为什么吧。 嗯， 对吧？好，说一下为什么。What 是第一个，然后是 why 为什么。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第三个点了，就是说对方凭什么要答应我， 对，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当你请求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经常说哈，你请求别人做任何事情就相当于拿个带小尖儿的刀冲上来了，那么你已经逼近了，其实会让对方很不舒服的，除非那件事情特别小，比方说你能看我一眼吗，就这么小的事儿，那么都是拿着一把小刀冲上来了，我说这个时候对别人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压力，我说你马上给我退回来，你带着这个刀尖往下退一步，进一步之后要退一步，退一步你要说领导拒绝你的合理理由，你要把这一个人，你的领导，他你所能够想到的他可能会拒绝你的所有的理由全列出来。 哇，做好事先的功课， 对， 有应对之策，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已经想到了。 对，就是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为难，把小刀撤下来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为难，因为一二三，因为一二三，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目的还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儿嘛， 对的， 再往上进一步，再拿起你的小刀再往上进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我说的这一条，那么后面的就是那么请你什么什么的，这个最后还有几个选择，是对方务必能答应的。举个例子，我要借10000块钱，我今天跟主持人见面了，我要借10000块钱，不要啰嗦，就是说我急需10000块钱，请你借给我，因为我楼下就有一个人那个要救护车，目前只有你手里有现金。好，那么对方肯定要拒绝我的，或者可能要拒绝我，马上撤下来说，我知道也许你现在手里没有钱，或者也许你没有信任度，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都那个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你要想好的是如何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台阶，因为你千万不能因为请求别人而得罪人，而最大的一个得罪人的事儿就是让对方说了 no，就是你不能让他说 no， 当你请求别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说 yes， 对，看他的反应，根据他的反应，因为你事先已经罗列出了20个你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 说 no 的、 这个、对，说 no 的，所以这个叫什么，就条件，然后你呢把这些条件每一个分门别类，我要把他的应对之策写下来， 对， 当他一旦要说 no 立马就攻上，一旦说 no 立马就一定要让他说 yes， 对，但是这个 yes 呢，就是既有可能是让他同意你的 yes，同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后者可能是更重要一些，就是要让他绅士的拒绝你，就是要给他一个面子，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经常说偷鸡不成反是一把米，我请求你办事儿，没想到呢你既没给我办，而且咱俩成仇家了，就是这个是生活当中的常态，因为我们请求别人办大事儿的时候大部分都其实不一定行的啊，所以最终你一定要给他说一个 yes， 比方说刚才我找你借10000块钱，那我最后就说，哎，如果你现在实在不方便，或者咱们俩真的是就是 那没关系，那算了， 不也不能说算了，算了还不是 yes 哦， 还得说让他说 yes。那么你能不能发一个朋友圈说现在有事儿了，大家能不能帮一下忙？ 哦， 就是你要让对方结尾是做好人的， 明白？ 就是他就会说行，我一定能帮你。 杨老师太可爱了，杨老师太可爱了。今天这期节目还没结束，我都已经圈粉了，太有意思了。特别生动啊，哎呦，你刚刚这个大家没有办法看视频啊，这杨老师的表情啊太丰富了啊。我这是说到第三章，那说到第四章当中啊，也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第四章重点讲到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苦恼，尤其对于职场人士来说，总有跟你这个意见不合的吧，总有跟你唱反调的吧，或总有跟你确实是不是一路人的啊，那你怎么跟他处理关系呢，获得职场好人缘啊。 我经常讲的，其实我在书里头有写，叫做认清原罪。我自己感觉就是 我们所接触到的职场上的矛盾、家庭里的矛盾、什么婆媳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我们看那种情感节目，总是一个女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那个老公，然后他又不离婚。 就是北京电视台有个著名的节目，不叫做什么第三调解室吧？就是这个感觉，对对对啊。来， 就是这种，我觉得所有的矛盾其实基于我们没有认清楚人性。 嗯， 就是人性，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肉体凡胎。依然是演化了几百万年的原来的一只猴子、嗯、那我经常说，那么我们是怎么来的、 嗯、 你要搞清楚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一定要想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那是五十万年以前，人们还在女人在采集、 嗯、 男人在打猎，那么打猎就一定会演化出男人的哪些个性，比方说他们特别的有前瞻性、 嗯、 就他们做事情一定要特别有规划有计划，然后呢他们平复情绪的能力很强。举个例子哈，他们啪去打兔子，这个兔子跑了，他不可能像女人一样坐在那儿蹬着腿说啊我的兔子跑了，因为他马上要收拾他的情绪、 嗯、 再去打下一只兔子， 对， 所以他们的情绪恢复就会更快一些。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嗯、原来没理清楚这个时候，我跟我老公打架，打完了以后他过十分钟他在那睡着了，我在这儿气的还就冒烟呢， 都气哆嗦了， 然后对气哆嗦了，一看你也有经历的， 我还没结婚， 但是也会有这种经历哈。这个时候、嗯，我觉得女人如果没懂的话呢， 嗯、 那个我想想我原来，我就看着我老公说：“天哪，你太不爱我了！ 嗯， 咱们俩吵了这么大的架，你竟然能睡着，你肯定是不爱我、不关心我，你才能睡着。嗯、否则的话，你也会像我一样，你坐这儿呼哧呼哧的喘气，你生气。嗯”再后来我真正的就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我说为什么人际有这么多的冲突， 嗯， 我从这个我就从历史里可以找到一切的答案，就当你从历史演化看来，你就说男人就是这样的、嗯、他们的那科学也有依据，男人的血清素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是女人的一倍还要多、 哦、 就是一个事儿出了以后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否则过去他就死了， 就他两个星球的生物聚到一起， 没错， 他可能就是跟你的思维方式不大一样， 对、嗯、对对，而女人呢就是这种情绪化的， 嗯， 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就是说那个 总是会关心一些情绪化的问题，感性的问题， 对、嗯、对对， 而不关心实际怎么去解决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还有我经常前一段时间就因为我的学生因为职场的事儿什么都跟我聊，一说跟老公，她老公什么爱看美女之类的，我说这个其实还是基因，你知道吧？就是 DNA、嗯。说男的呢，这一个精子，然后他要延续下去的话呢，他就尽可能的广播种。 对对对。 那女的呢，就是好不容易好宝贵，一个月一颗卵子。 嗯。 那么你就一定要精挑细选一个。 对对对。 我说，那么女人，如果你想要攀附权贵， 嗯， 你想要找强的，你要认可这一点，因为这就是我们女性的天性。 嗯。 那女孩子找对象，那为什么不去找个强的呢？我们就这种天性，认可他，接受他。 嗯。 那如果结了婚以后，男人略微的有一点花心好色，你要从历史的角度上你要理解他，因为他受他的 DNA 的控制、嗯、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人际之间的矛盾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你对人性的理解，当你对人性有这种理解之后，举个小例子啊，比方说一个男上司管着一个女下属，如果他知道这个女下属是你骂他一句五分钟， 嗯， 他能在那儿酝酿情绪两个小时，这个男老板你要知道这个公司是你的呀，那两个小时是你付钱呢， 对， 你千万不要骂完了他以后不哄他 哦， 因为女人现在情绪里是出不来的， 嗯， 你骂完了他以后一定要叫着他认真的看他一眼说我是很在意你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才骂你、嗯、好了、 哦、 他回去六分钟他就恢复了，否则的话他就在那两个小时都恢复不了，实际上作为老板你就亏死了、 嗯、没错，嗯，这里边还讲到了一章特别有趣啊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再讲一章，后面大家再看看书吧，最后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情商低的人该怎么改善自己，然后杨老师总结四个字叫做挥刀砍我 对，我觉得那个有，其实我接触的人里头情商低的人是少数，是多数、 嗯、哦， 嗯，不好意思，是多数。 什么叫情商低呀？ 嗯 嗯， 没错，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嗯， 所谓情商低的呢，我觉得是两种哈，一个是他自己觉得 他情商低， 他自己觉得别人不喜欢他 哦。 另外一种呢，就是别人真的不喜欢他。 嗯， 就是无外乎就是这么两种。 对，其实好多人是现在就是自我欣赏当中，不知道别人觉得嗯你是这样的，他还认为他是那样的。对，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啊？当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情商低了，嗯 嗯，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情商低了，或者是你感觉到似乎我的情商低了，其实基本上这个时候 99.9%， 那你的确是情商低了。 嗯， 我觉得我大概有研究了至少有500个 案例， 就是案例。我就说这个情商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包括普遍上来讲，男人情商比女人更低一些。 没错，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列到最后，实际上我发现，其实情商低的人就是太关注自己了。 嗯， 就是太想关注自己的这种感觉了，就导致于情商低。 嗯， 举例子哈，一个小女孩她说：“哎呀，我觉得我的老板不赏识我。” 嗯，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其实她就是情商低的表现。老板为什么要赏识你？你来这是干活的，好吧？ 嗯， 你不要说我除了干活，老板还有额外的花精力来表现对我的赏识，嗯，那老板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就多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你自己的感受呢？ 嗯， 你要把你内心的那个我给他砍出去， 哦， 一切按照别人的角度上出发， 嗯，没错，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情商高的人了。 嗯，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会碰到这样的人，哎呀，对不起，我性子特别直，哎呀，对不起，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其实说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希望别人去接纳你，或者希望别人去承认你的问题，然后你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其实你是在我要， 对， 我要和我直。但是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人群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我要跟我值， 对， 我们是需要让别人舒服。因为你要做情商高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让别人舒服，而不是让自己舒服。如果你让自己 enjoy,OK, 那你就可以不要情商高。 对。 但是你又想收获好人缘，那么你需要什么是好人缘？就是你要真正放弃我念我值，是吧？放弃自我为中心。 对。 你要更多从换位思考。 对， 你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你觉得啊做事很舒服，很喜欢跟他聊天， 对， 因为他总会替你想问题。 对，嗯，我其实总结四个字哈，那个我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嘛，就是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要给他们进行一些情商的教育。我说妈妈就教你四个字， 嗯， 叫做你要我要。 嗯， 光有你要不行，因为孩子会觉得说凭什么呀，我凭什么让他舒服了，那我就不舒服了。 诶，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杨老师。 嗯， 面对情商低的人，你该怎么跟他相处？ 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嗯，你要我要。 哦， 就是你不用管别人情商高还是情商低，嗯，地位高还是地位低，人与人之间我们从远古走过来，嗯，无外乎就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无外乎就是你要什么我要什么。 嗯， 所以呢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之内搞清楚你要什么。 嗯， 然后第一时间之内传达我要什么。 嗯， 举个例子，比方说就比方说上周我跟我老公沟通哈，因为那个男人相对来讲情商比女人低嘛。 嗯， 我说好，我说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说我要的是，嗯，你第一时间一定不能批评我。 嗯， 你可以给我解决问题。 嗯 啊，但是呢最好的是我，你要表扬我。比方说我已经烧坏了家里的十几个锅， 嗯， 因为我老是忘了那个粥在火上。 嗯， 我说我希望的是你看到我烧坏了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超级自责了。 嗯， 我说我希望的是你在我犯错的时候你要表扬我。 嗯， 然后上个礼拜他说我学会了，我觉得男人需要教一下的。他说我学会了， 嗯， 然后你把粥烧坏了的时候，我说老婆太好了，你又起来做饭了。 嗯， 尽管烧坏了。 没错，其实刚刚杨老师讲的这个例子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但是我相信杨老师这本进阶这本书，哎，对，其实这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律啊。我希望大家通过进阶这本书能够真正收获最好的自己。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杨老师。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